常记在世事到天边向四方天边啊对说上扑面人风采外半生笑我此生无知应知爱意似是流水身经百劫也在心间难断。